方大同参与编曲，凯瑞莫文蔚不仅在这首歌曲当中一如既往地展示他非常有感染力的作品的感觉，同时呢还带来了 rap 的感觉。很多人呢也是听到这个凯瑞莫的首次的 rap， 感觉非常的新鲜啊。收录在出道25年在今年5月份发行的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当中。11点05分，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呢我们继续开往南法之旅。提到南法呢，不仅有美丽的薰衣草原，不仅可以让你的心理节奏、生活节奏彻底的放慢下来，这里还有很多的历史文化、人文气息等等。这几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去到南法很多的城市，今天又会去到哪里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下面听到这首作品，来自于林宥嘉现场演唱的《成全》。 微笑的对我说声好久不见，如果当初没有我的成全，是不是今天还在原地盘旋？不为了勉强可笑的尊严，所有的悲伤丢在分手那天，未必永远才算三个人的纠结。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 见。一开始彼此的热恋，谁也离不开谁，到后来的渐渐的成全，不知道是谁成全了谁，总之吧，一段遗憾的恋情也就此结束。11:10，让我们收起失落的心情啊，开启今天正式的旅行。南法首先我们要去往的第一站是卡尔卡松。卡尔卡松城呢，曾经是中世纪的一个要塞城市，城内的古城堡号称是欧洲现存的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城堡。它拥有着内城和外城双重的城墙，26座箭楼点缀其间，这些呢都组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防御网。我们登上最高处的碉楼去往远处眺望啊，运气好的话可以看到远方比利牛斯山顶的积雪，很漂亮哦。而城内呢，如今还可以寻找到那种慢悠悠的日常生活场景，可以看到的铁铺匠、面包房、裁缝店仍旧是千百年前的那种装置和布置。所以在这其中走路呢，你可能会觉得随时可能会穿越到任何一个你想象的年代当中去。你们的恋情呢，仿佛也是几生几世这样的一种轮回的感觉。尽管顶着世界文化遗产这样的名号，但是卡尔卡松却从来没有改变过它平静安宁的本色，仿佛就像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作品一样，跟随邓紫棋来到一个另一个童话当中去。另一个童话，欢迎邓紫棋。 你看我约你在走着，眼睛都睁着，和脑袋都睡着，每张脸都没多大区别，为什么这世界变得太机械， 好像说女孩在小的时候很喜欢读童话书，然后从小就会有一个童话梦，希望自己成为灰姑娘，以后呢可以变成白雪公主，哎，跳戏了。但是这是很多女生心目当中啊隐藏在最深处的一种幻想。 其实男生也会看童话故事，其实男生内心深处的某一处呢，也会有童话故事情节。但是随着年纪的慢慢长大，你会发现童话梦呢逐渐的在清醒。比如说邓紫棋呢，出道十年之后，她突然间发现自己心目当中的童话梦就醒了，原来现实世界并不只有白马王子和公主，也不是每一段感情都会有无期限的幸福快乐。沉睡的公主苏醒之后，终于要进入这个不完美的现实世界，迷失在现代水泥森林的她，就以音乐织出了自己的藤蔓，编织出了属于自己的另一个童话。此刻我们跟随薛之谦一起渡 快前头是此地，也不能被讲解，都想说去罪孽，在偷偷的怀念。 这首歌的编曲呢非常的华丽幽深，每一次听这首歌曲的编曲的时候，你都可以随着歌词编曲包括薛之谦的演唱，仿佛搭上了一艘小船，从现实呢渡往另一片你自己理想当中的世外桃源一般。虽然内心深处难免会有寂寞，但所幸这一路上你能够见到的人脸上那种笑容可以带给你一种安慰感。11:18，带上音乐去旅行，继续的踏上南法之旅。女士们、先生们，前方我们到站的是图卢兹。哎，这个名字听起来很熟悉哦。图卢兹呢，是南部比利牛斯大区加隆省的省会城市，同时呢，也是法国第四大城市，所以你听过这个名字本身并不奇怪。图卢兹的城市建筑呢，是始终保留着那种玫瑰红砖瓦的特色，因此很多人把图卢兹称为是玫瑰之城。哎，女生们又动心喽，听起来感觉很浪漫的样子。而来到小城当中呢，你也会发现的确如此，除了有一些富有怀旧气息的斑驳的老建筑之外，爱吃的朋友们，图卢兹的美食啊，真的是可以让人印象深刻的。边豆砂锅焖肉、油封鸭、牛排、鹅肝酱，好像听起来没有什么特别哈，但是你会边吃边感慨，这里的确是肉食爱好者的天堂。好吧，来到法国怎么少得了法国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呢，很轻快很可爱，叫做当我20岁的时候。此刻你正值20岁，还是要想一下20岁的时候自己是怎样的。 这是一首轻快的法语歌曲，但是你好像从歌曲当中可以隐隐的听到一种小小的忧愁。歌名呢叫做我二十岁的时候，还记得自己二十岁的时候的那种状态吗？就是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但同时呢有那么一点点的怀疑，那么一点点的不确定，好像觉得自己身上发生了一些改变，但又说不出来具体改变的是什么。然后每一天可能会纠结于我到底有没有改变，我变了吗？我变了哪里？那种专属于年轻的时候的惆怅和纠结，现在可能有些人还有哈。如果还有，说明你的内心还是一个年轻的状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呢我们去往南法，去很多特别的城市。这些特别的城市呢有一个共性，就是生活节奏都会比较慢。慢慢的状态当中，我们可以去慢慢的品味沿途你所有看到的风景也好，人文气息也罢，又或者是仅仅吃到的一顿非常简单的美食，让你的味蕾在慢慢的绽放开来。这一切过程当中感受到的节奏都专属于你的独特回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呢，来自于苏运莹最近的一首新歌，叫做《你也是吗》，探讨的跟城市病有关，好像从他世界当中看到的是这个样子的。不过他觉得他看到的世界可能不仅仅局限于他一个人，也许身边很多人看到的都是如此。你也是吗？ 我爸下班走在路上，看着人潮流，拿着电脑提着背包，感觉有点冷清。谁在家等着我，给我一杯温的水，谁也和我一样到家后面对镜头。寂寞他是谁，总瞒着我

包括永乐大典系列讲座、知识竞赛等等。再来看图书出版方面，88卷的晋商史料集成昨天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发行，这是国内规模最大、资料最全、全面反映晋商活动的史料集成。全书88卷共分13个部分，所收史料76000多件，包括晋商生意往来、日常生活、家规电讯、起家守业等等，内容丰富，不仅有合约、股票、兑换券、诉状、广告等零散资料，还有规章、著述等成册文献，清晰地记录了晋商当时的经营思路和理念，极具研究和参考价值。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 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像一出默剧，事先有一起试探的证据，暴晒很彻底，月光正坐下的祷告，乌鸦张开嘴巴，嘴巴，嘴巴。哇，收拾好吵闹，全能脆弱的玩笑，走吧，走吧，别随便咳嗽。哇，拉开了双肩，瞄准飞。 暗黑哥特系十足的花花华晨宇的新作《寒鸦少年》。这首歌曲呢，主歌部分小心翼翼的那种窥探的感觉，慢慢的会叼起我们耳朵的期待，这是一种内心的力量凝聚。然后到副歌部分的时候，可以听到古吉他贝斯将所有的能量在瞬间爆发，震撼出了我们直抵脆弱的内心。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压抑被释放之后的那一时间的快感，不同于杂乱的嘶喊呢，而是发自于内心深处狂野的呐喊。据说这首《寒鸦少年》原本呢，华晨宇想收录在自己的新专辑当中去，没有想到就有一部电视剧想要来求一个主题曲，然后他们听到这首歌曲以后觉得非常切合自己的主题，于是也就是反复的沟通商量之后，这首歌曲成为了某部电视剧的主题曲。11:39，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呢，我们继续开往南法之旅。接下来要去的这个地方，大家对于名字就更加的不陌生了，但是很少有人真的去过啊，叫做波尔多。在哪里听过？推杯换盏之间，你肯定听过波尔多这三个字。维克多·雨果曾经说过，波尔多呢是一所奇特的城市，原始的，也许还是独特的，把凡尔赛和安特卫普两个城市融合在一起，你就得到了波尔多。1730年建成的喷泉呢，是波尔多的标志性建筑。当然，提到波尔多，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葡萄酒。这座海港城市全年的气候是温暖湿润的，有着最适合葡萄生长的气候，再加上常年阳光的眷顾，使得波尔多出现了大片大片的葡萄庄园，而波尔多的葡萄酒呢，更是享誉世界了。作为南法之旅的最后一站，有时间不妨真的来这里好好的品上一杯上好的法国红酒，然后在微醺状态当中给自己一个重返南法的合适的理由。下面听到这首作品《比较幸福》，孙燕姿。 时间仁慈的倾诉那些孤独，像猫轻盈的脚步起伏，后来我们都各自有归属，有没有分出胜负？照顾。 谭雅、蔡健雅作曲，孙燕姿演唱的《比较幸福》。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刚才我们来到了南法的波尔多，而听到的《比较幸福》当中渗透的那种 jazz 风情，仿佛就像是浅尝辄止、啜饮红酒般的美好。思考了很多事情，最后有三句，简直是三段啊！第一段，如果现在的我们去走当时的路，有没有可能比较幸福？这是很多人常常会想到的一个问题。紧接着又问，就算是现在的我们去走当时的路，骗自己不会比较幸福。再接着，就算是现在的我们去走当时的路，这样想未免有点辛苦。 照片里的人瞳孔残住着我， 很多过去的他就是回不来了。 合上了过往梦境或者分流， 有时候你问一个人为什么习惯单身的状态， 身旁真实中的脉搏， 可能有的时候是不敢，有的时候是不想，有的时候仅仅是因为习惯寂寞。 走了我们，谁为情所困，谁为爱牺牲，谁比谁深刻，到时奋不顾身伸出我的手，看见了轮廓就当作宇宙，甜美的习惯变成生活，再了解了什么，如今故事发展成就一个我，学会了生活难享受寂寞，剧烈的语言变成温柔，又带来了什么，若是不伸出我的手，看见了轮廓就当作宇宙，甜美的习惯变成生活，才了解了什么，如今故事发展成就一个我，学会了生活难享受寂寞，剧烈的语言变成温柔，又带来了什么，若是不曾走过， 在孙燕姿跟谭雅、蔡健雅合作的《比较幸福》之后，紧接着听这首《喜欢寂寞》，确实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伤。有谁没有被爱情爱过、伤过、痛过和恨过？我们不都是因为爱情而在关于爱情的情歌当中去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吗？在这首《喜欢寂寞》当中呢，吴青峰去总结了爱情的路，也点化了在爱情当中每一颗纠缠的心。走过了你才懂得放下，才能够平息，把过去的种种化成风，随风而逝吧。 这首《喜欢寂寞》呢，还有个小小的故事。曾经呢，被阿妹和那英一再的退货，然后才终于使得吴青峰来演唱，成为了苏打绿非常有标志性的一首作品。后来呢，吴青峰也是真心的感谢那英和阿妹，并没有拿走《喜欢寂寞》这首歌曲去唱。如果拿去了，在他们的诠释之下，可能就是一首不一样的感觉的作品了。法国人日常生活当中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C'est la vie， 这就是生活。生活当中，我们的心情难免会此起彼伏的变化，就像法国人一样，他们开心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非常激动的时候以及非常沮丧的时候，可能都会弱弱的说出一句 C'est la vie。 我们也可以试着学习一下哈，当你觉得没办法形容自己今天的心情的时候，不妨来这么一句 C'est la vie， 这就是生活。前面听到了《喜欢寂寞》，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呢，来自于陈洁仪最近的一首新歌，叫做《享受寂寞》，这就浪漫轻快许多了。11:50，伴着这样的轻快的曲风，结束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泽华，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享受寂寞吧。 天空，小小的孩子带着笑容奔跑在街头，我坐在角落拥抱着的生活，快乐不快乐，我的自由，享受寂寞，眯着眼睛吹着风，爱像猫咪踮着脚尖从身边继续路过，别打扰我，我一个人独自占据 大家好，我是歌手李晓东，想要听到我的最新歌曲《宝贝小孩》，请一定要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宝贝小孩，上天安排让你到来，未来世界需要你超然至真的爱，时光弥漫，让地球